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签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孤陋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念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先生的专题节目，用作品来纪念刚刚离去的常贵田先生。今年年初，常贵田先生还参加了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演出。在1月11号的师徒专场当中，常贵田先生陪他的弟子朱海棠表演了相声《方言戏曲》。我们栏目也留下了当天晚上的珍贵录音，下面就请您欣赏朱海棠和常贵田先生表演的《方言戏曲》。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这晚会就是看徒弟的，主要是看徒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徒弟朱海棠。我呢就不用介绍了吧。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鼓掌了。谢谢 谢谢大家。这个在山东， 我山东来的， 济南，原来济南曲艺团团长，现在呢退休二线，还没有办退休手续，还在工作着，还在舞台上。如果您有什么喜欢的呀，有什么不喜欢的，通过您的掌声就可以听到了。哎，你有 什么？谢谢谢谢。我师父非常荣幸跟着我师父学艺。常先生家里祖传老表演相声艺术家太多，名气太大。我师爷小蘑菇，那是烈士，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是不是？常老师常贵田先生，文职将军。相声大家，能写能演，啊！一提常贵田这仨字，那真是如驴贯耳啊！ 你等等， 不是如 来北京不要紧张，见着这么多观众不要紧张，我知道你有点紧张，不要紧张，来说清楚，把字眼说清楚了。 如 雷， 哦，如雷， 如雷啊！那雷和驴差眼，差是 如雷贯耳，如雷贯耳。 哎， 说实话，师傅给咱们亲爱的首都北京的父老演出，心情格外激动。 那倒是。 这么着，师傅，先给咱们北京的父老乡亲拜个早年，好不好？ 好极了。 我代表我们山东人民， 好好 给您拜年，行吧？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这是套子活，这是，其实发自我们非内心， 说 发自肺腑， 对对对， 真是给您拜年。刚才那个就是给您拜年的礼物， 没错。 准备给每家送一个南瓜去，不知道大家要不要？就是 要，你找我找我，我每人领，每人领一个，最少领两个南瓜，可以吧？ 哦、 到时候你们坐到济南去领去，我那南瓜好。 心领了，上南岭在那儿领去呀？ 开个玩笑。 哎呀， 说实在的，我常先生，我就愿给今儿晚上的观众朋友们演出。 为什么呢？ 我发现您看，特别是今天晚上的观众，您瞧瞧，您瞧，个个都是懂艺术、会欣赏、有品位的朋友。 啊，那倒是，那倒是。 哎，我能看出来呀、 啊。看出来了吗？ 那当然，你看， 根据什么呢？ 跟人家通过大家的掌声，你不就听出来？你听这掌声多热烈、啊！哎，您听着，哎，谢谢大家，谢谢。 这徒弟别的没学会，要掌声学会了。 啊不， 他不正面要，他侧面要。他说您啊， 发自内心， 这是真的， 真的。 你给大家深深鞠一躬啊！ 好， 给大家拜个早年， 拜年，谢谢大家，谢谢。 哎，就用这个是拜年了。 那我还有带来新创作一首歌曲《祝福歌》，献给咱们北京的，特别是今儿晚上的观众朋友们，行不行？给大家唱啊，现创现编的词儿， 那好极了， 好不好？ 你唱着我们听听， 我给大家唱着， 好不好？ 好不好？ 好的，再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给大家唱唱啊，嗯，各位朋友，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在这周四里我们相聚在一起，送上我的祝福和情谊，祝愿老年朋友身体健康，祝愿小朋友好好学习，祝愿男士们英俊潇洒，祝愿女士们越来越美丽，棒棒棒棒， 还有乐队了， 我衷心地祝愿所有的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好， 谢谢， 太好了。 我这唱歌这祝福特别灵， 太好了， 我这嘴开过光上过香，特别准。 您等一等啊，你这嘴怎么着？ 开过光上过香。 要说开过光，我倒有可能啊。开光我是 看出来吗？ 要亮一亮就可以。 哎，对。 你还上过香？ 上过香，就灵 了。那你鼻子长头得了？ 怎么了？ 鼻子长头，因为翻一个儿，大头冲上，当香墩儿往这里插就可以了。什么就开光吧？ 就表达了我的一种心意 啊，表达你心情了， 对不对？ 这可以理解。哎， 相声嘛，笑的艺术。 对。 笑是最好的养生， 是吗？ 那当然，比吃什么保健药都强。 有什么好处？ 那常言说得好吗？笑对您的身体，使您的身体清气上升， 清气上升， 浊气下降，嗯，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增加饮食，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万寿无疆，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汇报完毕，掌声随意，谢谢。 又来了，又要掌声了啊！ 笑一笑，少一少， 有这句话。 相声不光是笑的艺术，还是语言艺术。 那倒是， 咱们国家幅员辽阔，方言繁多， 不一样。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 对， 你比方说好吧， 好， 普通话念好， 都这么说。 形容您相声说得好， 就说好嘛。 普通话都这么说。 怎么说？ 哟，常老师，您相声说得真好，对不对？ 一听就明白。 到北京，北京的方言管这好不叫好？ 也叫好， 不，就这句话不叫好，叫逗。 哦， 对不对？ 你误会了，嗯，你误会了。北京话里有好多方言土语。 对， 逗就是北京话的方言土语。 方言， 嘿，真逗啊！就这意思。 相声说的真逗， 逗 好的意思。嗯，到天津又变了， 变什么了？ 不叫好，不叫逗， 那叫 根儿， 根儿 鸡了啊。对不对？ 对，得有天津味儿，根儿低了。对。 到我们山东济南又变了。 哎，咱们听听山东话怎么说？ 不叫好，不叫逗，不叫根儿， 那叫 我们山东济南的话最好听了。济南叫塞呀。 你再说一遍， 塞呀， 塞了。 哎，对喽， 这还真中过哪两个字？ 要是很好呢？ 哦，很好呢， 杠着塞了， 杠了塞了。 哎，就很好， 比这个再高一点。 不好也有词儿。 不好也有 啊，不好比这好听。 你说说， 不好，济南人管这个不好啊？ 怎么说？ 叫死毛啊， 死毛啊， 就是不好的意思。 哎，再高一点呢？ 形容您相声说的非常非常不好，啊，说出来非常好听，都这么说。常老师啊，你这个相声耍的死毛啊， 就这样死毛啊， 不好 啊，不好， 腿死毛了， 就是。又不好了， 太刺毛了， 太刺毛更不好了。 真他娘的刺毛打褂子，这 这我没法，这怎么说啊？这个 非常非常不好。 嗯，明白。 这就是方言。嗯，不光说话讲究方言，唱的方面更讲究方言， 唱也能表现出来。 当然了， 你给介绍。 举个例子，有一部电影叫《白毛女》 啊，这大家都知道，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演的非常 老电影， 后来这部电影太火了，被搬上了舞台， 对， 被全国各地的戏曲曲种给移植了。 可以说各种戏曲曲种都移植了。 歌剧《白毛女》 对， 有吗？ 有。 京剧《白毛女》 太有了。 河南梆子 有。 山东吕剧 有。 等等等等。虽然都唱《白毛女》，但因为各地的戏曲曲种用的方言不一样，唱出来的味道特点也不一样。 哦，你这意思我明白。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腔调俗语，有，所以呢，培养出的戏曲不一个味儿。 那当然了，各有千秋。 白毛女也是这样。 那得再准确呢。比方说，歌剧《白毛女》。白毛女里边有一个人物叫杨白劳。 那是主角啊。 那我得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歌剧的杨白劳，想当年在咱们中国谁唱的最好，知道吗？大家，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我们中国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温可铮先生，他 你们说听了半天不对， 怎么了？ 温可铮啊，男中音， 男中音歌唱家， 白毛女， 杨白劳， 他饰演的，他演杨白劳， 没错， 白毛女爸爸， 哎， 这明白，那是 意大利留学归来， 对， 学美声的，唱出来非常好听，唱出来讲究啊，他共鸣腔比较大。 留学的 哎，有头腔共鸣、口腔共鸣、胸腔共鸣、盆腔共鸣， 这从这儿到这儿来了， 好像就是共鸣腔全部打开， 都打开。 那当然了， 哎，你能不能给学一学？ 我给大家学唱学唱歌剧的杨白劳，好不好？ 哎，让大家 谢谢大家，可以鼓掌，谢谢。 对，太好了， 送上啊，歌剧的杨白劳，你唱这味儿的。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嫌少不能买，车上了儿子红头绳，我给我媳儿扎起来，哎，扎起来， 好 听不好听？ 好听。 歌剧的 醇厚 讲究嘛，发声方法嘛，不光歌剧杨白劳，还有京剧的杨白劳， 这我知道。 谁唱得好？ 李少春李先生， 对， 最有名了， 文武老生， 对，唱得好， 京字京白， 他的杨白劳他演活了， 哎，好听啊，特别有味道。我这么着给大家再学成一段京剧的杨白劳，好不好？大家好， 你这边鼓掌。昨天，今天可是一年来这么一回，是露脸，是丢人现眼，就在这一刹那。 好的 啊，温可铮， 我争取现眼， 让你外头去， 不，现场演出， 现场演 啊，现场演出。 我是跟你说啊，温可铮是男中音， 对， 李少春，文武老生， 没错， 这差着行当呢。 对， 能一样吗？ 那就技巧就在这儿吗？ 学这也行，学这也行， 没错啊。 咱大家给他鼓鼓掌，现在不鼓啊？不，谢谢大家。 京剧 学的真好，咱开始鼓鼓掌。 京剧啊， 学的不好 也给我鼓鼓掌。 对， 怎么这么个意思啊？京剧 粉丝觉得啊， 好， 吹牛。 我给大家唱唱，学，这么个意思啊？相声演员嘛，学啊！谢谢大家，谢谢。 杨白劳， 杨白劳啊，行了。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难买来，红口生车上真儿吃，来，爹给儿亲手扎起来，哎哎， 好， 这不算最好的，太远还有好的， 还有比这好的？ 那当然了， 你介绍介绍， 山西梆子的杨白劳， 山西梆子晋剧， 没错，好听啊。 怎么呢？ 为什么好听？它方言好听啊， 有特色， 有特点呢。给你举个例子，生活中有这么一句话：君臣人门一根棍。 君臣人门一根棍，七个字 ，普通话， 对， 念出来大家听得真。 怎么 着？要用山西和陕西人说出来就变味道了， 山陕就不一样， 不一样。 陕西人说话， 陕西人说出来这味儿的，这么说的：君臣人们一阵棍， 这事得找根棍拄着了， 哎， 瘸腿似的。 哦，山西人说出来节奏快了， 不一样 了，不一样啊。嗯、他这么说的， 怎么说？ 山西人说出来有特点，节奏快。这么说啊，郡城人们也跟滚。 您再来一遍。 啊，郡城人们也跟滚。 人们。 啊，人们 哦， 人们、 哦、 哎，人民。 山西话特点。 对对对， 不一样， 不一样。 戏也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差距大了。戏唱出来更有特点呢、 嗯、 我给大家学一段晋剧的杨白劳好不好朋友们啊谢谢大家这么唱啊晋剧不好唱 啊属于非遗啊这么唱的、嗯、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我牵手买不来红头绳吃下了真儿吃来来来爹给儿情书砸起来 怎么样进去 这有山西味 有特点吗 对对对 实际上这都不算最好听的还有好的 哎呀有好的呀、啊、 你给举个例子 要是最好、 嗯、 最美最有特点的 哪儿的戏 还得说是我们山东柳琴戏的杨白劳 柳琴戏 啊 你别逗了 怎么了 大家都知道柳琴撇长一点、 嗯、 像小琵琶似的 那弹的 等等啊等等等在这儿 有柳琴戏啊 有戏 那当然这戏好听啊 杨白劳 有杨白劳 白毛女 有特点 整出的戏 对喽 大家鼓掌让他上上 啊唱唱啊 让他上上 谢谢哎这个我介绍一下为什么有特点呢也是他的方言好听 哦 这个柳琴戏发源于鲁南地区山东的枣庄一带 南边 哎有几句话生活中比方说老鼠 老鼠 到鲁南地区不叫老鼠 那叫 叫老夫 老 老夫哎喝水不叫喝水 喝水叫 喝肺 喝肺 对水缸不叫水缸 水缸叫什么呢 肺缸 啊肺缸 肺缸、 啊、 有这么一句话 嗯 一只小老鼠掉进水缸里快淹死了 怎么说呢 用它一说有特点说出来这味儿的一只小老鼠掉进肺缸里哎呀你发得发得一点 这都什么味儿 要唱出来更好听了 要唱什么味儿 山东柳琴戏、 嗯、 它有个外号叫拉魂腔 有这外号 有吗 拉着魂被魂都拉走了 好听 好听啊 山东人那种粗犷豪放朴实的性格全唱出来了 你给 我给大家来来好不好山东柳琴戏杨白劳 来来来 这么唱的挺好啊哎嗨哎嗨人家里的闺女有钱买花戴呀恁爹我牵手买不来呀红头绳扯上了整耳吃啊整了整耳吃啊俺的乖孩子俺的女儿嘞爹把你那小辫扎起来哟那个扎起来哟哎还有吼哎还有咦谢谢 来的都是客我们请朱老师和常老师再联袂给我们表演一小段好不好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其实您不说我也再来一段过年了嘛大家高高兴兴的 确实 只不过这两天呢天气闹天您听我这嗓子 有点感冒嗯 嗓子有点哑 一直打着针 嗯但是为了给大家演出还是应该来摆草堂早就排好了一直排到现在了大家也盼着看 常先生今年76岁中国相声艺术委员会的主任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好不好 谢谢谢谢 真是这个为我们中国的相声事业呕心沥血 哎呦这其实我们都是您培养起来的亲爱的观众把我们培养长大您看着我们长起我这句话就算算了我76我要看着您长起来那差点了是吧应该说呢互相看着长起来的 我们再掌声感谢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师傅咱们再说个小段吧 好吧 确实咱们北京的观众确实懂艺术会欣赏 嗯当然 有水平 北京嘛 好与差观众朋友们一听听出来对不对 嗯 是不是你像我这掌声这么热烈肯定认为好啊这个对不对 又来了，又来了， 开个玩笑。 你可以这么说， 朱儿， 到北京来，他准说北京的观众好。 嗯。 他回山东才说山东的观众好。 不，到山东也得说我们北京观众好，这水平一比能比出来。 比出来。 那当然。 哦， 掌声非常热烈。 嗯， 说明他都内行啊。你看这，哎呀，谢谢，这都内行。 我发现最大特点是咱北京观众耳朵根是软，是不是？ 师傅说实在，说个小段，说个小段。师傅，我过去啊，我刚才唱的是戏曲多一点。 嗯， 过去我是搞声乐的，我对歌曲比较有研究。我音乐学院四年本科，还有四年。 打住的。话呀，说到一定点儿，适可而止。 我不是吹 。啊，你还音乐学院毕业？ 我对歌曲有专门的研究。特别是外国歌曲， 还研究外国歌。 外国歌曲我最拿手，日本歌曲，这一点不假。到日本参加了一次日本的新创作歌曲大赛，哎，我写了一首歌，没想到还获得了个特等奖，一点都不假。有视频，春节晚会可能要播，一点不假。常老师，一点不假。您我 一点不吹。 发微信，你没看吗？那照片吗？ 绝对是这样。 我没错啊。 行，您甭说 啊。 第二个，他不说他会唱吗？咱大家鼓鼓掌，让他唱一段。 谢， 唱着他创作这日本歌。 不鼓掌我也唱，朋友们是吧？我这获奖歌曲，我要给最内行的观众分享，最有水平的观众分享，对不对？ 好， 我就唱一首我这次获奖的这首歌曲，日本歌曲。 好， 一听都听得有意思。 嗯， 行不行？我给大家来这首歌曲，好不好？ 好， 谢谢。怎么唱？你听好，常老师啊。耶嘿。我没等好黑呀，外面天天赶上停电，屋里外边都也黑呀。哦，冷天吧，冷天吧！大家还不鼓掌？这日本歌曲多， 没人鼓掌，没人鼓掌。 怎么了？ 不明白？不， 民间音乐。 这头一句的来，头一句。 屋里灯不能黑呀。 走，再来一次。 屋里灯不能黑呀。 怎么听着耳熟啊？ 您会说日本话？ 不会 啊，怎么耳熟呢？ 我听着有日本味儿。你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慢一点，你慢一点， 慢点，慢点，没意思了，慢点， 慢点。 五六灯不能黑呀， 差不多了。 啊、怎么？ 你再唱一次， 五六灯不能黑呀。 我说了，怎么着？我要说对了怎么着？我要说错了怎么着？ 不是，你说，您能懂日语吗？ 我能懂日语吗？在座的这么多观众都懂日语，就你唱这没有不懂的。 嗯嗯， 再唱一遍。 五六灯不能黑， 就唱前那四个字。 五六灯 不里有灯，谁不懂这个？ 不是， 大家都懂。蒙北京人呐？ 不是蒙、啊，不是这获奖的。你再听二句，二句有意思。 是吗？ 那当然。 二句， 外面灯好黑呀。 你再慢一点。 哎呀，慢不是没意思。外边没灯好呀黑呀， 哟，这不用我翻译了，这个、啊、第三句 更有意思了。赶上停电，屋里外边都呀黑呀。 那连起来唱、啊、 最后一句，我一着急我就喊上了。哦，来电吧，是不是连起来唱是这味儿的？ 唱唱。 屋里灯不能黑呀，外没灯好呀黑呀，赶上停电，我的都黑呀。哦，来电吧， 就这玩意儿。 以上您听到的是2018年1月11号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师徒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由常贵田先生的徒弟朱海棠和常先生合作演出的方言戏曲，这也是我们栏目在民族宫大剧院录制的剧场实况，纪念著名相声艺术家常贵田先生的专题节目。广告之后再继续请您听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新鲜空气，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

不去。 相声我没兴趣，不去。常宝华有什么可看的？老么咔哧眼的。我说，我招他了啊！女同志一听不来， 怎么着？ 圆乎脸儿，巴嘚儿，改瓜子脸了。 得，不乐意了， 不去啊？啊，不去，算了， 算了。 就这一句算了， 怎么样？ 这位男同志，这血压噌上去了，哦，心跳180，心动过速了，该。谁让他不听我相声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呀？那是女同志那句话起的作用。 女同志说什么了？ 算了。 对呀，算了就算了嘛。 你看，啊，你不懂吗？算了。啊，这是一句双关语。 这怎么会双关语啊？ 算了。嗯，不知道是看这场演出算了，还是两个人的关系算了。 哦，要走向要吹的边缘。 男朋友一听， 怎么着？ 马上妥协。哦，哎，不不，我没听清楚啊。你是说白天的演出 啊？对， 对不对？嗯，我爱看啊，爱看。 你啊， 走走走， 你甭去，你甭去。有常宝华， 老么咔嚓眼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常宝华老了，我没兴趣。那个常贵田年轻轻的，大伙儿都爱看啊。 好事全在他这儿的。 在诚挚的友好的气氛中，双方经过妥协，互相谅解，这才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好，这是谈判呢。 本来，男朋友不来。哦。后来死乞白赖的，非跟这女的来不可。嗯。这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哎，这个就是动力，吸的。 他这个吸力还真不行，哎， 特别是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是青年同志们学文化、学技术，搞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恋爱产生动力的作用那就更大了。 哎，这么说你对这门科学还真有个研究。 我在大学专门研究这门学问。 怎么？大学啊？这是什么大学？ 社会大学。 那么教员呢？ 男女青年。 这怎么学习？ 走读旁听。 旁听？啊，人家谈恋爱你在那儿旁听？啊啊， 人家要是坐那儿谈呢，啊，我站旁边听。人俩人要是走着谈，啊，我后边跟着听。 是。 人俩人要是站住了谈， 怎么办？ 我假装系鞋带蹲下听。 他还真下功夫， 经过我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对恋爱产生的动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正是动力又可分为互动力、推动力、反动力三种。 哎，什么叫互动力 啊？前两天啊，我上公园了。我一进门，哎，就看见那么一对儿。这对情人 怎么样？ 年龄、身材、长相 多好， 别提多般配了。 就是 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谈。 这个我得旁听旁听。他跟着起什么哄？ 我刚往前一凑合，男同志回头看了我一眼。 什么 ？The bike。 这是英语。 哦。这是英语啊。 我懂。 我不懂啊。我心说什么？不爱他。不爱他你们俩谈个什么劲儿？ 你别胡子打岔呀。这个 tobag 就是皮包。 这个 bag 是皮包。 哎， 他说 tobag 这句话呀，就是告诉那个女同志注意点皮包啊。 拿我当偷皮包的了。我说我离你远点。我 谁让你贼眉鼠眼的了？ 这对青年用英语对话是对答如流。 两个人怎么说的呢？ 这男的说 Miss Lee， 亲爱的李，

你就甭想跟你河姑奶奶结婚。 哟呵，他还真厉害。 哎，这样的啊，就不是核动力了， 这是 核炸呀。 嚯！ 以上您听到的是常贵田先生和常宝华先生合说的相声《动力研究》，这也是他们二位的代表作品之一。常贵田先生曾经多年担任中国曲协相声艺委会的主任，他非常关注相声的发展动态，关注剧场的情况，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很多的相声后辈青年演员都得到过常贵田先生的提携和悉心的指导。2015年，常贵田先生做客空中笑林的时候，还特地提到了年轻人的坚守。 我是艺委会的，代表这些年轻人很不易啊！不要光认为这些地方是养家 户口、吃饭地儿，不完全是这样。还有演员的责任感，这些年轻人应该说做的责任感，他起码让大家笑，笑那么欢畅欢乐，而且那么痛快，而且开心的笑，开怀的笑。可以说，听一场相声，真是年轻好几岁，是吧？这样的话，这不就相声的功能吗？ 嗯。 而制造欢乐，很多人问。您一定比我们乐得还厉害，我说错了，制造欢乐人是痛苦的，年轻人，说来说去，社会是你们的。 常贵田先生始终对年轻人充满着热情，对相声的未来充满着希望。他热爱相声，热爱相声事业，他对所有爱相声、学相声的人也都充满了爱意。这几天，我们用常贵田先生的优秀作品、精彩的节目来纪念这位著名相声艺术家。向他致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6:30，咱们再见。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会在最初的方向，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在远处张望。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都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